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各位好，今天请来了心理医生给咱俩看看病。 李子大师， 李子勋老师，哎，目光如电，今天一见着我就说，哎，你不像前一阵那么心情不平稳了。 你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昨天是我们俩的生日，有缘吗？ 啊，有缘有缘。 昨天我们俩过生日，今天邓小平过生日。那就是 哎，比他们先。 这40岁之前会自我疑虑哈，一到今天早晨，哎呀，太阳就是 灿烂了， 灿烂了，就豁然开朗，就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不惑之年了。 哎，而且你看，在这个时候，我还懂得关心别人的痛苦。你最近看三联了吗？一个相人 啊， 相人，相人实际是个老话题了。美国电影里当年就有特别著名的相人啊。那么现在就是说他。看了一个全过程，因为现在有些很有慈善心的人呢、啊，就是相人没法生活。你像他报道，我还知道另一个相人，他报道的这个相人呢、啊，脸上长这个神经纤维瘤啊， 那全身凸起来了， 都太巨大了，巨大到什么程度啊？巨大到他必须抱着， 捧着他， 捧着他，捧着他才能生活。 哦， 甚至于动手术的时候都不能一次给他切了，因为他已经这么多年习惯于这么大的重量，他的内脏。形成了平衡， 对 对, 对， 到这种程度。 天哪！ 而且你看，对他的生活的影响，4岁之后就因为这个，就是人见人怕呀。 对对对。 4岁之后就没有离开他偏僻的村庄，所以这次见到之后啊，这个医生也是就是觉得 吃了一惊，是、 啊。护士长，你想见了多少人呢？护士长都吓、嗯、都吓了。后来这个医院的院长啊，就是后来说上去抱了一下，本来说这么大的这个瘤子、啊、没法弄。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要救他，不是要帮他。 嗯哼， 这一抱呢，他心里有底了， 嗯、 就发现这个根儿啊， 不是很宽， 不是很大。但是即便这样动手术，有你想象不到的危险。 嗯， 你比如说插这个输氧管儿，插不进去，因为他鼻子是扭曲的，所以手术当中这个险象环生，确实是。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说，哎，初步手术啊还成功。你知道我原来还见过他们帮助的这么一个相人呢、啊、 嗯哼， 怎么身上有1000多个肿瘤 啊、 哦、你想导到右眼失明呢、啊、什么这样那样的，他是后天生出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啊、好像是不是先天后天的啊， 你可能跟后天有关系，是神经纤维瘤，这样慢慢讲。 看过这个方法？对，能看过。 嗯， 久难 忘。你说，哎，你从心理医生的角度上讲， 嗯哼， 这个人的这种样貌哈，他对他的心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会带来影响，因为孩子从小时候成长过程中，要慢慢的找到自己。啊，从心理学来说的话，最终是在镜子里找到自己。那像相人的话，他镜子里，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的脸，看不到自己的脸。人的自我有些时候是一个假的，就是说，从现在的心理学认为，其实人是没有自我的。人没有自我， 哎，佛家也是这么认为啊。 对啊，但是人的自我是怎么建成的？一个是从别人的眼睛里或者别人的评价里找的，一个就是通过镜子。 拉康的第二个。 对对对对对， 他者 镜像的。 我为什么要讲相貌啊？谁都说， 嗯， 我发现人最虚伪了。选美的时候都说， 对对对， 我们重视内在 美， 心灵 美， 谁不是看长相啊？找对象谁愿意找个丑的呀？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美丑的这个观念不是来源于东方文化。而是来源于西方文化的美学，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哈，就更多接受了近代的西方美学思想。看看我们都喜欢外国的男人啊，外国的模特， 对对对， 都觉得他们长得高大，他们漂亮，他们白皮肤，他们蓝眼睛，他们金黄的头发或怎么样，还觉得他们很美。尤其是 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洋娃娃造成的吗？ 是有 小孩的时候接触， 对了， 那椰菜娃娃能够改变这些东西吗？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东方式的椰菜娃娃吗？ 对对对，可以干扰。 木兰，现在美国小朋友都拿着木兰，但是以后他就喜欢巩俐了。 有可能，有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们又学了咱们，是吧？ 对，就是东方文化，它的美学，就是我们用传统的美学的话，就是我们看每一代都在变化，从我们的朝代来看。所以面相的变化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比较欧式化。 想减肥的人就看看唐代女人， 对对， 大肉骨，对不对？ 对 对，你看咱们两个女嘉宾哈， 对对， 广美就属于比较西化的，我说 啊，对对对， 她比较西化，大身高马大，轮廓明显，西化的那种美。你看那个阿宝，曾宝仪， 对，她就是东方的， 她这东方的小巧玲珑，皮肤白皙，她这样一种美。你看她 其实很奇怪哈，就东方的男人呢，他在理性层面他接受西方那种美。但是在生活上，在亲密层面，他喜欢东方的美。 哎， 喜欢含蓄一点，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是 气味的关系， 一个是气味，一个是东方男人的心理啊，收不起强烈的刺激， 自卑， 不一定是自卑， 啊、不喜欢人高马大的。 不是 一个是不见， 当然自卑，当然有阉割情节。我 现在当然了，情节。 我告诉你，是那个我在那个 Westwood 跟那个 Rochester 这个洛杉矶， 对， 前面那个书店叫 Sister Store， 嗯， 它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书店。 嗯， 那有一天我进去，我还翻张杰啊、王阿姨那些小说翻成英文嘛。 嗯， 后来晚上我就一个 party， 我就告诉美国的同学，我说我今天去了一家女性主义的书店，里边都是女的什么的。他们说他们没把你赶出来，我说没有啊。 嗯， 他们说显然他们不把亚洲男人当男人。 有可能 他那个书店里面男人进去，他们 要让赶走。 不，你这心理学太深了，有些事儿我就不懂了。比如说什么阉割，好像说这男人潜意识里有害怕被阉割的这个恐惧。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对那个恋母，就是奥蒂姆斯情节，就认为这个孩子的恋母的时候呢，他害怕他的父亲会惩罚他啊，难割他啊，就这样的一个恐惧，就怕自己失去男性 啊， 就他们强烈的展现出男性色彩。 我 哎，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现在的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认为，奥蒂姆斯情节不是孩子的，是父亲的，是父亲看到这个妈妈怀孕这个孩子，然后哺乳他以后，父亲产生的这个嫉妒。那么这样的一个嫉妒呢，用投射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情节。其实一个孩子五六岁懂什么杀父恋母啊，对吧？全就是 他们说那个时候都已经有性的觉醒了吗？不是， 那只是成人的一种眼光。你想想，弗洛伊德是成人的设计的事，他是用成人来揣测儿童，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看到是父亲对孩子的嫉妒，恨不得把孩子踢出妈妈的这个范围。 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就是我就发现弗洛伊德也是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发明出他这个超市的这个学说的，嗨了，你知道吗？弗洛伊德是最早的可卡因的这个 是吗 实验者？ 我还第一次知道， 没错。他的有一个 他体验， 他一生中大量服用过可卡因，而且呢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可卡因呢。但比如说有一个上尉常年受什么神经痛所苦，弗洛伊德就给他开，确实麻醉就不痛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哎呦完了，上瘾了，他才发现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做文学研究啊，现在有很多人把生理因素考虑进去。 对， 结果其实发现是很有道理。比方说肖邦跟乔治桑，很多人说的浪漫，可是其实肖邦那个时候他有病，他这个肺结核，低烧，所以很多人现在讲鲁迅的晚年啊，有很多事情，你一定要结合他的身体情况来看。 没错， 肾上腺素 太好了。 毛主席有很多的这个后来的很多壮举啊，跟他一辈子用安眠药 有关系。 很多人都 通常那种文化概念上讲哈，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东方人哈，是不是偏阴柔偏女性？过去有人有这么一种说法， 东方文化就是男性演成女性，女性演成男性，他是主张，包括荣格也谈到了，就是阿玛尼和阿里姆斯，就是说在东方人面上里面， 阿玛尼不是服装名牌吗？ 不，他是代表两种女性，哎，对，和男性的这个内在要素。所以中国的南方男人会呈现出女性的味道来，而西方男人会偏少一点。 哎。 当然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不是这样了。那个时候蒙古人在世界上都是以雄性的，所以其实也还是跟社会政治地理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两三百年呢，因为西方强势嘛，所以东方呢在西方里面看来它是一个比较弱的。最有趣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学术讨论会上，北大的教授谢冕说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哈，他说我们走向世界的怀抱，就是他那个意象，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被世界，就文革的时候被世界隔离了，我们现在走进世界的大家庭，好像世界在张手欢迎。当时在场的另外美国的一个学者是香港人，叫周雷，他马上说，他说你的比喻很有意思，是中国是走向世界的怀抱，可是西方的汉学家通常呢都把东西方的关系呢比作是西方的一个强悍的男人来欺负一个老处女。 哎，这个对比， 他是用后殖民的理论来这样来解释东西方的。 但实际上从心理学来讲，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东方在西方人的眼睛中是一个 mother， 是一个母亲。现在不管是 阴性， 是阴性，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还是我们说东方的神话，现在比如说我们心理学吧啊，就是看到了很多西方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东方，要进入包括印度的、中国的。 啊，日本的， 嗯， 神道教这些思想，他们越来越迷恋，就是说，因为东方的哲学或者东方的思想似乎要高出了一个理性思维的一大截， 嗯， 他们好像有点超越了一个理性，因为西方的文化是建立在我们包括就是基督教文化呀，那德国人的这个严谨啊，罗马的法呀，或者是那个希腊的这个理性至上，文艺复兴的这些理性至上。但是发现东方的圆融和东方哲学里面，比如说我们谈到的这个道家的思想，还有就是我们阴阳的这个互补啊， 嗯嗯， 就是已经使他们感觉到 非常道不可言传等等， 对对对， 比较神秘。 现在的西方全部都在研究东方文化，尤其他们有一个命名叫黄河文化，他们把西方叫南海文化，是以海洋，你看西方的城市建的海洋，海洋边，而东方的文化是在内陆，是以黄河来的， 嗯嗯， 所以呢他们现在对东方简直是很崇拜，真的很崇拜， 是吗？ 他们来到中国就是要问，就希望我们告诉他一些道家的思想。 哎，我碰见的就不是这样，我碰见的都是说，哎，在哪儿买盗版碟啊？对吧？买那个便宜衣服，什么假名牌在哪儿呢？我跟你说，外国人爱买。 哎呦，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相貌对人有影响，最近的新闻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在西南地区那边有一个女大学生，这不找工作嘛？当然大学生找工作是难，但是她尤其难，她身高1.4米，就是比较矮，相貌太平平了吧。然后呢尝试了150家单位，完全找不到工作。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实际上你若有若无的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其实是要看长相的。 嗯哼，那看什么工作？如果是前台工作，可能注意长相；但如果只是后台的管理啊，或者是办公，你干嘛注意长相呢？你的顾客看不到他。 但是你说的是理论 啊，对对， 我在实际上看到的呀，实际上多少都会看长相。 但是其实如果他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找工作， 会好一点， 他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没错没错。 现在香港你 interview 哈，如果你来了一个他有点残疾的，或者说是他有一点生理上特点的哈，人家特别谨慎。你就是不要他哈，你理由还得特别充分。 对对对， 没错没错，法律社会 怕这个政治不正确，所以你知道夏天回来哈，他们有很多海外回来的，一看到中国内地，比方深圳贴这个布告说要招1.70米以上的女性啊，什么什么，特别敏感，他怎么可以公开的贴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是马上被人告，在美国立刻就这个单位就被人告了，还贴出来啊。要1.70米以上的女性，他不管你是找什么，你哪怕是找直客，你也不能这么。 对， 贴出来，这种歧视哈，这真的是一个初级阶段。过一段时间呢，这个社会的反弹力量会很强的。 你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大概是2年前，我收到过一封女的观众来信，是个女大学生，她应征一个秘书，她那个秘书，你知道她搞成一个什么呢？要走模特步。 天哪！ 这帮用人的经理啊，就趴在那个一个，他没有器型台，他就说就是个长桌子，让他站在桌子上走， 那是消遣女性，那是一种侮辱。 值不值？ 哦，你说这还有这事儿呢？ 还看别人漂 亮？不过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强调政治正确啊什么，其实相貌还是对人的。他们说有个统计啊，就美国的名牌大学，就是耶鲁啊、哈佛、哥伦比亚这些大学啊，他们有个统计，就是大学毕业以后5年。去调查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就，就是你生活的好不好。你知道调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哈？惊讶，就是说5年的时候 啊， 凡是比较成功的都是长得比较高的男的， 啊， 凡是比较成功的都是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的。名牌大学哦， 是吗？ 就5年，但是呢，这个调查又显示10年 就不一样， 15年、20年以后这个因素就不存在了。但是是在大学毕业的5年之内哈，居然比较高的男性普遍的收入高于个子不那么高的男性， 那就容易得到机会，容易被提供就业 的机会，包括漂亮的女性。 对啊， 这是在名牌大学，而且已经有这么多限制， 可能会这样。 你像你说这心理学，我就知道有一个叫什么超越自卑的那个，是阿德勒吧，还是叫什么的？ 阿德勒， 他发明的这个心理学说跟他个人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关系。他小时候多病。 小时候多病，然后你看他长大 要活下来， 对对，他研究他就认为自卑是人很深的一个情节，而且他特别提到小时候体弱，甭说长得不好看，体弱多病的孩子会有这种终其一生的，如果引导疏导不好的话，终其一生的这种自卑感。但是反过来说，他又认为 这是动力， 这是动力， 所以自卑是成就的动力。其实自卑本身来说，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对自我的一种感受，这个感受是要求自己更完美更成长，就像一个小苗你要长成大树，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自信，不见得他聪明，因为自卑的人内心痛苦很多，理解吗？但是这些痛苦都会变成一个资源，就像是浇田那样，就是肥料，然后他的树枝会长得更大。其实你看看很多科学家，很多有名的人物小时候活得不怎么好，总是受到一些歧视或者身体的残疾。 我问你个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更自卑？有人告诉过我，有的人眼睛出了问题了，然后他要动个手术，他的选择是什么样？如果他不动手术呢，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的视力有问题，看东西有问题。如果他动手术呢，他看上去有问题，就是他的视力没问题了，但他看上去一个眼睛有点跟正常的有点不一样，那你说他应该做什么选择？哪一个会更自卑？ 那就要看他的内心的容许度。一般就是说，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一个人到一个风景地方去玩，在路上就碰到一个老者，就说啊，说那个，他问这儿漂亮吗？美，你们那个家乡美丽吗？因为他准备去那儿玩。那个老者就说，你自己的家乡美丽吗？他说我的家乡不美丽，很脏很乱。那个老者说，我的家乡已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去了。也就是说，往往就说，如果你是挑剔你眼睛的啊，你认为眼睛毛病，你去整理它，除非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美的问题，而是为了健康的问题整容，或者让自己对称一点。那么如果你是用完美的心去整容的，结果会更糟。因为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这种女孩，有一个小疤，整了以后那个疤就被自己放得更大，因为她的想象医生整完了应该光洁的，如没有东西的，但这不可能，因为它涉及到皮下层，以后它必然有显微增生，所以即便把它表面的东西做了，还会产生一个疤来，这个时候她就会处在深层的绝望里面，所以她的痛苦比来的时候还大。 哦，脸上的疤整没了，这疤到了心里了， 对， 就最在意了这事。 对，他会放大来看，像你说那个，就是开始他觉得这不说整了，但是他慢慢对他的要求就放大了。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人家看上去他不好，这是个外表的问题。他如果自己看东西不好，这是他自己的问题。照理说应该是自己的问题更大，对不对？我看世界更清楚是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不是， 你的外观是更重要的。 他是 就是说他宁可人家看不到他没有问题，其实他有问题，他的处境都好过他看别人很清楚，人家觉得他有问题。 你说的太好了。 对，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社会蛮，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马斯克面具嘛，就是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面具。 可悲哈。 刚才说的一个面具是面部的面具，但实际上这个心里也有个面具。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说相貌，咱就说到这个人怎么你的幸福感 对对对， 你的满足感， 心里的感觉，就自信， 心理感受。 你不是在深圳了吗？咱都深圳市民了吗？最近深圳就是最幸福了， 为什么？ 就是一调查，而且我发现有人就爱搞这种调查，你幸福不幸福啊？好，这幸福，现在深圳入围了，入围全国什么几大最幸福的城市之一，就要评选。 真的？ 那问徐老师，你在那儿幸福吗？ 应该是， 其实还是住在香港。 其实深圳， 深圳没什么。 人均收入是在全国很高的，你要拿这个指标衡量，他应该 看他调查范围在哪里啊？深圳很多打工的民工很苦，对不对？ 对， 在里边炒股炒楼的人，你买了楼的人就幸福，对不对？他的拼命涨， 不见得幸福，因为他还害怕人民币涨息会跟自己增加负担了。但是呢，你说这个深圳呢，我觉得不应该是深圳，因为深圳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叫后现代理论，或者叫我们叫后无意识代啊，像深圳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很多人比如说他早期去了深圳发财啊，就是慢慢的变得什么都有了，也买了很多房子，买了该有的都有了。其实他们应该处在无意义感里面，就这就是在人的无意满足以后会有 无意义， 会深层的空虚感，会追求刺激，会觉得不舒服，会觉得整天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没有，像深圳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深圳基本上是各地的乡下人过来的，所以现在发了以后呢，他们的幸福是什么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乡下去买房子， 现在湖南啊、广西 你说的 这些 到深圳打工的， 不是打工的，包括你来做生意的，就是说现在是你看深圳的报纸登的地产广告，都不是深圳的房子。 这是外地， 是湖南的别的地方，武汉的或者四川的房子 啊， 为什么要登在深圳的报纸上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大量的人力过来了，过来总有成功者吧，成功者他深圳房子现在这么贵，高于其他地方好几倍吧，那有很多中国人最喜欢是一老什么衣锦还乡啊， 啊， 我在深圳这么苦，我最后我在成都，我在重庆，我买了很大的房子，这是他们幸福感的来源， 叫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但是这个幸福感跟心理学说的方式也有点差别啊，就是说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归属， 就是如果 不，他的归属不是深圳的、 啊。 它的归宿是它的湖南， 对， 它的湖北， 对， 所以说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幸福感要看人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舒适度，应该这样来调查一个城市的舒服感，而不是说这帮发财的人把钱投在别的地方买房子。 对，你知道深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它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城市， 它很不负责任 什么呢？因为它没老年， 对， 它不养老年， 对， 深圳所有年纪大的人必须回乡。深圳的繁荣是建立在它只接最精华人口，它的老年养，比方说你上海、北京、东北都得养老年嘛，社会安全系统嘛，深圳这个社会安全系统由你那个乡下去负责，所有在深圳赚到一点，不管富贵穷都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想要回到别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城市本身那个发展的成本啊，是建立在很多边缘的其他的城市，就来源的城市的基础上。 你看我的幸福感，我自己就感觉就去悉尼嘛，我去悉尼我就觉得 阳光就幸福， 阳光那么好的空气，海蓝蓝，哎呦那么干净，那么样的干净，消费也低， 这是城市给你带来的。 对，知道我的幸福感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睡到自然醒啊。 难道做不到吗？难道徐老师做不到自然醒啊？ 是，对， 我的幸福感就是睡到自然醒还能活得下去。嗯，不行了，让我看看书。 没错， 非常好。 我就觉得失眠是因为你有工作造成的。 失眠是 你要不上班的话，你怎么会失眠呢？你反正你就不睡嘛，总有困的时候你就睡嘛，像毛主席一样嘛， 嗯， 对吧？你上班你才存在，我必须得睡。 不上班的人已失眠，是因为城市的这个非自然化。